哇，眨下眼啦，哇，又翻嚟第二节嘅血案解封啦，继续有我荣少， 喂，我先人答下 chat room 嗰啲人先，阿 Max， 你咩荷兰豆？而家你都年纪唔细喎，你讲荷兰豆三个字，啊，前面仲有咩个？仲有两个字喎，你依家讲冇人识喎，以前啲僆仔先讲嘅啫，饱死荷兰豆，真系纯粹押韵嘅啫。 系啊，荷兰银行支票就知，荷兰邓 check 吓。好嗱，跟住咧，我哋呢一集咧，19集咧，就讲呢个巨星陨落啦。咁好啦，第二节嘅时候咧，头先上一集我哋讲咗钟美玲啦，呢一节咧我哋讲一个我哋现代少少会熟悉少少嘅一个人物啦。我哋去一去呢个0201啦，啊，家驹。 哇！呢个犀利喎，佢啲 fans 真系多到。 好，翻嚟先。好啦，黄家驹嗱，我讲家驹啲人成日都以为讲何家驹，唔系系黄家驹。 两个都走咗咯喎。 走咗啦，何家驹就大咪啦。 系大咪都诶大嗰个大咪啊，冇搞错。 好啦，咁啊，跟住就讲呢个黄家驹嘅嗱，呢字咧个名叫做家驹海阔天空精神，永存不灭。好啦。阿家驹咧就62年出世嘅，咁佢走嘅时候咧系1993年啦，6月啦，其实都系啊，佢啱啱31岁过三个礼拜咧就唔喺度啦。咁佢系突然间系因为有啲电视节目嘅录影需要咧就整到嘅，阵间我会慢慢详细讲啊。好啦，咁阿家驹咧就系 Beyond 乐队嘅主音歌手，佢咧就其实喺1980年咧就开始组成乐队噶啦。咁听闻咧就话佢点解会玩音乐咧，就是、有一日。佢系执到个吉他，弹下弹下， 系 就对音乐产生兴趣。 其实讲真的，你系去，你又去到嗰、那个，你系中意嗰啲咧，始终会翻去嘅。你中意音乐，始终会翻去。 因为咧，最紧要就系条线搭唔搭到，一搭着咗咧，你嗰个光芒就迸发出嚟 嘅。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学识嘅人咧，虽然你细个冇读过书，但你大咗，你都会抄翻嗰啲书嚟睇。你有嗰、那个有嗰个求知欲嘅， 冇错， 系甩唔到嘅。 系啦，咁其实真真正正 Beyond 呢个乐队咧，就喺83年成立嘅。当日咧，其实一早咧，80年、81年咧，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就阿家驹同埋呢个世荣已经识噶啦。咁一齐喺度夹 band 啊玩噶啦。跟住好啦，加强又加埋啦。83年嘅时候咧，到85年嘅时候咧，阿 Paul 都加入埋。好啦，咁咧佢哋点样去出道嘅咧？就喺86年嘅时候推出呢个录影带咧，再见理想就正式。踏足流行乐坛咯，其实佢哋之前都有举办一啲咧小型嘅 mini concert 去演唱会，甚至乎会有过台湾度咧做一啲交流啊演出咁样嘅，都有作曲嘅。后来佢哋80几年出嘅歌曲咧，好即系86、87、88年咧，好多时都系咧佢哋83、84、85年。86年中间几年咧，佢哋自己填咗嘅词啊，作咗嘅曲咧，就后来就唱翻嘅。系啦，但系佢哋咧最厉害嘅地方咧，呢队乐队咧就系、是、除咗佢哋表演系劲之外咧，仲要佢哋系自己作曲 填词 最犀利。而阿家驹本身佢哋玩嗰个音乐路线咧，就比较系紧蓝调少少嘅。系啦，佢哋嗰种爵士乐咧有少少咧受呢、這个系咪叫西班牙嘅影响啊？个音乐嘅，所以比较幽怨少少。 唔系黑人， 黑人 blue 系黑人。 幽怨少少之余咧，仲要咧佢哋嘅题材，我最中意佢嘅题材系。多样化 又贴地啦， 贴地，佢哋又会讲一啲时事啦，又会讲一啲世界嘅大事啦，又会讲一啲我哋人与人之间关系啦，譬如妈妈真的爱你，我真的爱你首歌啦，又都系唱到今日嘅，又会讲男女之间嘅感情啦，又会讲一啲友情啦。 嗰首喜欢你咩？佢系嗰个女朋友，佢拣音乐定拣佢啊嘛， 冇错， 佢拣得音乐啊嘛， 系啊，所以佢入边嗰个题材嘅多样化咧，变咗。咁多年之后呢，我哋听返佢嘅歌曲呢、都十分之立体嘅，即係你唔同嘅情绪之下呢，你听唔同嘅 Beyond 嘅歌曲呢，你都会有身同感受，即係感觉到佢係将个音乐融入咗我哋嘅生活入面咁样。 係呀，佢好过瘾喎，你懂音乐嘅人呢，佢唔繁复喎啲歌。 係呀、 都係嗰来来去去嗰几个 chord 㗎喎。但佢可以变化咗好多嘢出嚟。 冇错。 係呀。但佢有係刘卓辉又帮佢填词嘅。 有冇错。 佢都填咗好多嘅。 係。 同埋我唔， 同埋个音乐战，佢个音乐个底系佢自己做好多时都 系。我记得佢佢嗰阵时咧，商台系曾经有个 DJ 咧夹佢嘅，佢你啲咁嘅乐队点攞到奖噶？佢就搏鬼气啊，作啲 作啲咩啊？嗰啲pop 嘅 music 啦，佢本来系中意即系逢日玩音乐都系会咁噶啦，曲高和寡，玩啲咧另类啲嘅，我要唔同你啲路线嘅。 Rock and roll 啊嘛，系啊，佢哋比较反建制少少。 系啦，一去到俾人咁一窒咧。佢又出嗰啲咩大地啊嗰啲，就我攞个奖俾你睇，就年年攞奖最佳乐队。 冇错，咁啊，你讲起大地咧，咁我哋就讲翻啦，佢由1988年咧，凭大地嘅呢个歌曲咧，就夺得十大劲歌金曲嘅。 因为佢夹佢啊嘛，佢话你啲咁嘅乐队，但系佢始终冇讲到个人，佢好厚道嘅。 系 啊，我就似佢啦，即系人哋走咗，即系我似佢啦，系嘛？我就唔中意讲人哋边个啦。佢又冇讲到嗰个人出嚟嘅，但系咧就系嗰个人夹佢咧，佢就。只我就作首歌，要攞奖。 其实佢有能力去做，只不过佢觉得呢一样嘢唔系佢自己玩音乐嘅一个目的啊嘛。 你即系得啊，好似阿坡话斋，夏韶星唱啲慢歌、幽怨嘅歌好好听。 系 嗰啲咩童年时啊、吉他低入时嗰啲好好听啊，都系呢个 walking roll。呢啲系我嘅风格。 系冇错， 即系佢哋会有咁样噶嘛。 玩音乐啦，其实同埋呢个艺术家其实有啲共同之处嘅。 冇咁又死啊！嗰啲就系人哋作曲俾你唱 嘅 啫。 因为佢系才华啊嘛，天才横日嘅歌手，就等于一个著名艺术家一样咧，佢一定会做啲佢自己认为最中意、最有价值嘅嘢。 嗱，即系嗱，有个 嗱出边啊 ，Albert 系咁点头啊？ 有一个啦，有一个经常拍住 Alan 做。好似又讲足球又唱歌嗰个咧， 荷兰人系嘛？系咪个荷兰人先？ 系佢中意荷兰队嘅，好似佢唱歌系好好听嘅。 唔系嗰个， 边个啊？死啦！阿勤哥 哦， 台湾人赞嗱，台湾人唔系咁容易赞你香港啲歌手啊。佢话佢零瑕疵啊。 嗯，系啊，佢连呼吸声都听唔到噶。 系啊，佢系听得，佢系唱得。 你讲宋礼嗰个啊，勤哥系咪宋礼勤啊？ 唔系。 系啊， 宋礼勤嗱，佢系唱得好好听，佢系唱得好好，将个音色唱得好靓。但你有冇发觉佢风格唔多？ 系冇好窄噶，好狭窄噶。 即系你系觉得嗰首歌好听，但系有啲人唱歌咧，你一嚟个烟草，你已经知系好似家驹咁，你唱唔翻噶喎。 系冇错， 你唱唔翻嗱，佢嗰把声咧系有啲烟酒声，嗰啲叫烟酒声。佢沙得嚟咧，佢响喎， 系啊， 佢音域阔嘅， 系。 但系一边你第二个唱佢首歌咧就唔得嘅。 当日咧，90年代头、80年代尾咧，乐坛有三霸嗰阵时讲，一个就系 Beyond， 一个就系呢、這个啊咩嗰个太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宋丽勤咯。 系，但你发觉佢唱歌佢嗱佢系好好嘅，我冇话佢唱歌唔好。 系啊。 佢又真係會冇瑕疵喎，同埋佢嗰啲共鳴做得好好。 係冇錯， 但硬係佢冇嗰種味道咯。 好厚嘅把聲，好厚嘅佢。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講家驹啦。家驹其實把聲你講冇錯啦，佢有種幽怨，有種咧我哋叫做因為我哋聽嘢咧，或者叫做欣賞一啲樂曲咧，除咗即係講聲啦，除咗話欣賞佢嗰、那個啊。嗰、那个声够唔够雄浑，或者学你话斋宋丽勤嗰种零瑕疵，其实最紧要歌曲系代表咗人嘅感受同感觉啊嘛。佢入到个感觉，好似午夜怨曲嗰啲咧，哇！你听一万次，你都觉得系得佢一个唱得好 嘅 咋。 系啊，啲海阔天空，佢总之佢唱我啲歌，第二个唱都争啲嘅。 系啊，冇错。 系啊，冬天唱歌都啱喎，吕方唱歌都好嘅，佢需要性格啫。 系。 系啊， 女方系啊，女方又系好坚嘅。嗱好啦，咁啊89年咧，凭住呢个咧 Beyond 咧，凭住呢个真的爱你咧，就夺得咗十大劲歌金曲同埋十大中文金曲嘅奖项嘅。好啦，嗱呢度开始，大家听落去咧，就会觉得其实佢哋个题材好阔噶咯。好啦，90年。光辉岁月咧，系获得咗十大嘅劲歌金曲之余咧，仲有系黄家驹本人系攞咗呢个咧最佳填词奖。嗱好啦，一关于填词，大家嚟嚟去去都系啊林夕，而家黄伟文啦，你谂下我一个主音歌手。又识作曲填词又攞奖， 佢就唔系佢要 天才， 佢唔系读好多书嘅啲填词。系啊，佢唔系读好多书。 佢都话啦，佢自己唔识睇五线谱嘅。 系啊， 佢作曲系靠乜嘢咧？录音机同埋弹吉他。 嗯， 佢弹到嗰个音靓嘅话就录低佢。弹得个音靓就录低，录低晒之后咧就直情成段嘢就录低佢弹啦。 嗯， 弹啦，即系其实呢、這个一个才华洋溢嘅人咧， 就啲器材同埋一般嘅嘢係阻止唔到佢爆發嗰個光芒出嚟。 嗯， 好厲害。 同埋個光輝歲月係講緊咩啊？曼德拉噶嘛？ 冇錯，即係佢哋去咗非洲啊嘛，咁做咗一個特輯啦。咁其實光輝歲月咧係講嗰度阿瑪尼嗰啲啦，阿瑪尼阿杜賓啊，即係成個音樂。 阿瑪尼嗰個係第二首，第二個啊， 第二首。第二度嘅。但係問題咧，佢哋就係嗰次非洲之行咧，就體會咗呢啲嘢之後咧，就會作出咗呢啲樂曲啦。 啊，嗰個係咩？拉庫賓塔係咩？埃塞俄比亞啊嘛， 係 啊。 佢哋就會體驗到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嘅音樂。就唔係限制住一啲情情愛愛之中嘅情情塔塔之中。 好似係好似嗰個咩光輝歲月 ，Morgan Freeman 譯翻去就英文解釋俾阿曼德拉聽。嗰首歌嘅歌詞，喂，呢首歌唱俾你聽喎，係啊。 好，我哋去一去0202啊。嗱，阿家驹嘅表演啦，初头你见到嗰、那个衣着咧，一睇就知道系八十年代啦。啊，好，跟住后来咧，好型仔，觉得就系0203，型啊！ 但佢唔算靚仔，但佢好你佢好 charm 啊，佢好吸引你嗰種，即係佢你一睇個樣佢係 band 仔嚟嘅。 係啊，一講到 charm 咧就要去0204啦，係啦，一個 star 咁樣企喺度啦，唱歌啦，係啦。我最中意咧佢有個特輯咧就係、是《天涯友情》。 系啊，喂，佢係少有，少有嘅 band 佬識着衫嘅。系啊，你系啊，少有啊。 我哋去埋呢个啊0205啊。 喂，讲真，我初头我系冇，因为我跟 Sister 做嘢，你知我中意听英文歌多嘛。 系， 我系因为天若有情佢嗰啲插曲啊主题曲，我先走咗嗰啲插曲咧。 好正， 是错 也再不分啊嘛，系啊，嗰啲好正 啊。 系啊，系啊，好，去埋0208咧，一个集锦啊，俾大家睇睇。系啦，呢个啦，好型仔，饮啖水啊，都型过人嘅，真系。 喂，你发觉佢啊，净系吉他嘅啫，organ都冇嘅。 嗯， 净系识三支吉他一个鼓嘅啫。 系啊 ，organ都冇嘅佢。 系啊，后来咧，因为佢哋想转啊，翻翻嚟先，转音乐风格咧，佢哋就去咗日本度发展嘅。后来佢哋会有琴声做伴奏，咁嗰伴奏就系、是、嗰、那个海阔天空就 系 啦。 唔系，佢系点咧？佢點解會過日本呢？佢覺得香港嘅樂壇已經死咗。 係、哎、係啊，佢曾經感言講出香港沒有樂壇， 係啊冇啊， 只有娛樂圈。 係啦、 啊，係佢講出嚟嘅。 因為你啲歐仔都喂，第一你喺香港樂壇你唔靚仔啊，死咗五成， 係 唱歌唔得，死埋嗰五成。 所以張學友係比較難得係 奇兵突起 啊，係啊，跟住啲人話：，哎，睇下又接受都有幾靚仔喎，張學友。好，去埋0206啦，佢同阿加強嘅影嘅相啦，係啊，兄弟啦，係啊。好，跟住去埋0207啦。 不過佢真 係認得後邊個小朋友係邊個咧？ 哇！嗰、那個依家都仲，已做咗阿媽都 唐玲係啦， 做咗阿媽都仲 做佢妹妹噶，以前拍戲咧做佢妹妹噶，係啊，佢叫阿家驹做哥哥嘅。好，我翻翻嚟先啦。好啊，跟住我哋講埋咧少少有 over。嗱，我講埋啊，咁佢91年開始咧就去咗日本發展啦。 嗯， 咁佢就喺93年嘅，其實92年、93年佢哋好多時間都喺日本度發展嘅。咁、佢想做一啲另類啲嘅音樂，即係唔想做局限喺香港個樂壇入邊。好啦。咁佢哋都话啦，其实佢哋唔鍾意上嗰啲所谓嘅综艺节目 。 但为咗唔系你要生存就要㗎啦。 系。 今日93年6月24号呢嘅凌晨一点呢，就喺呢个富士电视台啦拍摄咗一个游戏节目，叫做小内小男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嘅节目当中呢，佢哋玩一个唔知游戏定点样啦。咁、就喺一个好窄嘅地方度跑。一跑呢嗰度有啲水就跣脚。一跣脚就撞向咗嗰啲旁边嘅嗰啲壁布板啊，嗰啲报警板撞烂咗之后就跌，同埋个主持人咧就喺2.7米高就碌咗落去。咁当然啦，嗰、那个主持人咧，内村光良咧就冇事嘅，因为佢系背心口落地先。而家佢就头落地先啦，就令到个头有咗个 后脑落先啊，后尾枕落， 好似额头定唔知边个位啦。总之个头嘣凿咗落去之后咧，就令到个脑入边有一个淤血块啊。咁就昏迷啦，咁就延至呢个6月30号嘅下午4时啦。15分就喺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嘅医院入边逝世嘅，享年就31岁。 其实有啲花边新闻咧，话佢入咗医院咁耐咧，日本系冇同佢试图系开脑攞个淤血出嚟 嘅。因为日本人唔够胆开个脑，系真嘅。你觉得冇错？ 冇啊，冇做到，系揾啲气功嗰啲咧加持嘅，咪荒谬。 跟住后来咧就系、是、有成龙啦，同埋呢个蔡澜啦，就话以前曾经试过喺南斯拉夫嗰度受伤，有个脑科医生好劲嘅世界级嘅，就想揾佢过嚟，但系1993年南斯拉夫发生咩事啊？ 爆发内战， 咁就变咗就佢过唔到嚟咯， 世界杯都踢唔到， 冇错，系啦。咁啊，讲埋少少啦。咁阿家驹嘅逝世啦，就呢、這个台湾著名嘅艺人啦、歌手啦，罗大佑曾经试过讲一番说话，就话上帝赐咗家驹俾你呢班华人，就话俾你听乜嘢叫做音乐。音乐系可以咁样，佢嘅热诚同爱俾你哋，系你哋唔识欣赏，上帝收翻， 冇错， 系啦，好睇埋几幅相啦，咁啊，佢就撞喺将军澳呢个坟场啦，环永远坟场啦，0209， 你唔好理，而家全个大陆最多人唱嘅中文歌。仲系家驹， 系啊，海阔天空。0210咧，当日佢出殡嘅时候个相咧，系啦，好去埋0211。 我去亲拜我外父都顺便 高公 个公咩啊？佢喺我外父上高啫嘛。 上高系啊，好只在乎啊，做啲乜嘢啦？佢讲啦，生命唔在乎啦，就系啦，系啦，自己睇啦呢样嘢吓。好嗱，好翻翻嚟先，讲埋两句啦。好啦，咁啊，家驹嘅精神。如果你话可以将我哋粤语嘅社区全世界嚟够联系到嘅歌曲，我谂家驹嘅广东歌系其中一条好大嘅缆将，我哋扯埋。广州恒大得到中国嗰个联赛冠军， 都系错。 喺广州个球场入边，冇人唱国歌，冇人唱其他国内嘅歌曲，大家一齐唱《海阔天空》。呢、這个就证明咗当日有人曾经同家驹讲过话，即系同佢哋 Beyond 讲过，你哋都 Beyond 都能够攞奖，即系话乐坛系一潭死水。几十年之后，30几年之后，家驹嘅歌竟然系全球华人都喺度仲热唱当中。你谂下个影响力系辐射性， 系啊， 无远弗届嘅。 即系佢嗰啲歌你，你其实佢我都唔系讲佢系来来去去几个 cut 嘅，就系、是、用嗰几个 cut 变化出嚟嗰啲歌，你唱极都唔厌嘅。 冇错， 系啊，同埋个烟草一嚟，你就知系嗰首歌噶咯。 冇错，系啊，喂，搞紧啦，好下节翻嚟继续有其他嘅巨星嘅同大家讲讲，好，转头见。